今天要进到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学习以弗所书，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丰收教会，给神的众教会的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进到最后一次了。哈利路亚，有没有人说要哈利路亚？最后一次了，哈哈，最后一次，哈利路亚！那从去年开始第一章、第三章讲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啊。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哈利路亚。第四到第六章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从今年年首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要起来，基督徒丰收教会要起来，不但是这样站着，我们要起来行走，就是说要活出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所以以弗所书前面那个第四章、第五章，包括第六章前面开始的时候，保罗在七个方面要我们行出来，大家记得吗？七个方面，我们要行在怎么样合一里面啊，在圣灵的合一里面，我们要行在圣洁当中，我们要行在爱里面，是不是？我们要行在光中啊，我们要行在智慧中，我们要行在赞美中。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要行在和谐里面啊！讲到我们爱的家庭是我们教会的根基 foundation， 当然耶稣是根基哦。就是我讲到这个根基，就是我们组成的圆，这个 elements 啊，这个组成的那个组合啊，也是这个社会的基础。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在最后忽然间保罗讲到换了一个主题啊，讲到说征战很大，神的百姓要穿戴起神给你们的全副军装啊，因为我们在跟空中掌权的那些执政者、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些恶魔啊在征战啊。哇，最后以弗所书居然结束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当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要给普天下的教会来明白的时候，神当然知道神的儿女需要被刚强起来。因为当我们愿意起来，当我们愿意，就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要同心合一建造教会，热爱耶稣，怎么样为主发光，而且我们要行出神给我们的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很难？可能是我们的软弱，但是这个里面敌人、仇敌、魔鬼、撒旦，他不会甘心的，他会做任何的事情，使用任何的手段，策划任何的诡计，要来拆毁神教会的合一，要来让神的百姓对神有怀疑，要让神的百姓进入到一个软弱当中，没办法活出神的命定。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保罗在那里鼓励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神的儿女不再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大能大力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全副的军装，我们只要愿意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愿意拿起那神给我们的武器，仇敌的诡计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儿女当中，在基督徒丰收教会不能站立，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好不好？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 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题目，因为在幕后确实有大的征战，有属灵的征战。好，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以弗所第六章啊十几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好不好？好，我想大家都很熟，但是神的话语带着能力，神的话语带着那得胜的权柄。好，我们一起来，来第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军折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绝，为众圣徒祈求。是的，主，基督的丰收教会众儿女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圣灵啊，求你就光照在我们中间，主啊，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只是预备，主啊，让我们穿戴，让我们拿起，让我们真的是在神主你的大能大力里面，我们可以刚强，我们可以站立，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主你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得胜。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那属灵的征战是真的，因为这个灵界是真的。那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是一个物质，就是 physical realm 的物质界里面啊，好像这个三位的啊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啊这个 spiritual realm 的 realm 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灵界是真的，灵界里面的征战是真的啊。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那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事件呐啊，在以利沙的年代里面。那以利沙是北国嘛，以色列北国啊，在以色列北边。那亚兰国啊，亚兰王啊，就一直来捣乱呐、啊，来侵略以色列国啦、啊。哦，亚兰呢、啊，亚兰就是现代的叙利亚，今天叙利亚也是以色列的敌人啊。啊、哦、啊、哦，那个就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亚兰王他们在那里策划军事策划、哦、在那里布置一些地方呢、哦、军事要地啊，怎么埋伏啊，怎么来攻击以色列啊，对不对？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的百姓，嘿，结果神就让这些敌人的计划诡计阴谋让以利沙知道啊。那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王去讲了、哦、在这段时间里面、哦、大家不要去这个地方、啊、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啊、我们怎么样、啊、避免来防备、啊、这样一直重复这样的事件、啊、那亚兰王就奇怪了，怎么可能有这样事件，我不知道好好的，怎么让以色列人都知道？所以他在想，在我的内阁啊，一定有间谍，一定有人出卖了情报。但是他下面的那个 军长啊，我不知道司令官或者怎么样，他说啊，王啊，不 能是这样的、啊、你不知道吗？以色列有一位神人啊，以利沙那个神人，他知道啊，因为他的上帝会告诉他，哦，这样的人把他干掉，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哇，一组一组军队的人啊，要去捉拿以利沙。那一天以利沙早上起来啊，哦，他的仆人啊，跟他在一起，结果看到哇，很多的亚兰那个军兵出现了，来了，哦，这个很恐怖啊，对不对？以利沙加一个仆人才两个人啊，恐怖啊！那仆人说：“主人啊，那怎么办？对不对？怎么办？”以利沙跟那个仆人说：“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你知道吗？跟我们在一起的，比那些还要多啊！”仆人说：“这怎么可能呢？就你跟我啊！”所以以利沙在那里就祷告了。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你就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吧，开他的眼目啊，哎，让他看见，对不对？所以他的眼目被神一开的话，他就看到这里满山呐、啊，在以利沙的周围，太大的周围就有火车火马，神的天使天君在那里呀、啊。”保护他们呢、啊、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设立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有火车火马围绕在这个墙的周围，在这个地方，他在这里做保护的工作，任何敌人的诡计阴谋不能得胜啊，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个灵界，有时候我们想啊，这个灵界到底是什么？再比喻一下，你知道吗？哎，我用 WeChat 啊，在我这个 iPad， 你用 iPhone、iPad 还是你的什么 Samsung 啊？啊，因为我发现呢、啊，我在用 WeChat 的时候，我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没办法 return， 就是换到新的一行，在 iPad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换？你知道哦？那你要教我一下。那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是电脑界的嘛。哎呀，哇！因为这个电脑这种东西啊，你这是看到表面了 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到这个物质界啊，这里有啊这些东西。但是，哎，在这个电脑后面还有一套系统啊，在后面跑啊。我说，哎，有另外一个 button 给我就好了，我知道加一个 new line 嘛。加一个换行，我知道那个 code 是什么、啊、给我，我就自己来给你加一行，你不给我加，我自己加一行。那个就是背后，那个就是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物质界，但是灵界在后面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释放那天使天君为我们征战呐、啊。但以理的年代。故事发生在但以理第十章嘛、哦、前一阵我们在这里分享但以理书、啊、哇，非常带劲啊、哦这是我可能自己 enjoy 的，大家有没有享受啊、哦、那个但以理当那个古利王啊、哦、起来的时候，就进到那个波斯的年代了嘛、哦、那就释放以色列的百姓啊。啊、就是犹大的百姓说、哎、巴比伦、啊、你们、哎、回去你们可以回去建造重建耶路撒冷嘛，重建神的圣殿啊，啊古利王的时代啊，当时以斯拉、啊、带了有大概40,000多人，他们就回去建造，对不对？但以理年纪大了、哦、已经80多岁了，体力上面没办法再行走，不像现在有飞机啊，还有什么高铁，对不对？哦，那个行走这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受不了，所以他还留在巴比伦那里嘛，对不对？啊、哦、大家记得。但是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巴的，非常的搅扰他的。嗨，那个我们犹大的百姓居然我们可以回去了，还有那么多哦身强力壮的。力强的啊、哦，20出头、30出头，甚至40出头、50出头。我五十几岁，对不对？但是我还是有气力嘛，也可以 去建造圣殿了、啊。怎么 还出现在巴比伦的街上面，还在那里叫卖啊？哦，还在开一个哦，开麦当劳，还在那里啊、哦？那个，哎，怎么这么少人回去？然后呢，就消息又传来。他们那些回去的人真的生活很苦啊，然后他们要建造圣殿，又碰到很多的拦阻啊，撒玛利亚人旁边的那些迦南人、啊、在那里捣乱不乱，所以他心里非常受搅扰。但以理做了一个事情，但以理因为他一生寻求神，他知道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那圣经里面说，但以理在那里祷告了21天以后，他进食祷告啊，21天以后，忽然间就有天使啊，哦，大军中一位从啊那个天上来的天使就出现在他的面前。经过21天的时间，啊，天使跟他说，哎，你第一天啊，你决定祷告的时候啊，你决定寻求神的心意啊，哦，以色列犹大的百姓将来会怎么样，你非常操心的时候啊，你在这里呼求神的帮助拯救的时候啊，你的话神已经听见了，神已经应许了，神要来帮助你们的，我就是要来告诉你的，但是我在天上有21天的时间，因为天上有一个大的征战，魔鬼企图拦阻，魔鬼企图来做破坏的工作。但是这位天使啊、哦，应该是加百利啊、哦，就是哎，得到大天使长啊以加勒的帮助，哎，21天以后冲破那一些拦阻，来到大以理面前，跟他诉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你们犹太人这个时候回去建造圣城圣殿的事，甚至神说，当你这样专心来寻求我面的话，我要将以后的事情，幕后的事都给你来诉说啊！这个是但以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来呼求，就像但以理一样进食祷告的时候，神不只是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啊，神要帮助你，神要开启你一生的道路，神一生的旨意让你明白啊。这个就是天使来到但以理跟他所说的将来的事啊。而且天使说什么，我还要回去啊，因为那波斯的魔君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嘛，哦，而且讲到将来还有那希腊的魔君啊，那个时候哦，希腊帝国还没有被兴起啊，还有大概200年的时间嘛，对不对？因为在天上有这样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持续的，这个征战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到我们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的耶稣基督要得胜。所以当但以理在那里寻求的时候，那天使跟但以理怎么说，大蒙眷爱的人啊，弟兄姊妹，基督的丰收教会也是大蒙神所眷爱的，他说不要惧怕了，神要赐我们平安啊，我们总要坚强啊，因为当神的话一释放的时候，但以理就得到了神那里来的能力啊，他原来是软弱的，但是神的话释放他，领受到神的话语，他刚强，他站立起来，他觉得有力量，他觉得可以行走。今天也是一样，不要害怕，基督的丰收教会有属灵的征战在这里，仇敌要兴起那一些诡计，但是有天使天君为我们征战，我们要刚强。这一个刚强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到的，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知道基督的丰收教会已经愿意起来行走，愿意行出神的旨意，愿意活在 教会的合一当中的时候，愿意活出神爱的时候，我有末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神的大能大力。他说做刚强的人，那一个做刚强的人不是说我这样就刚强了人，那一个做刚强的人，他是一个从那里得到能力的一个结果。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能力？就像这一个这些鱼一样啊，你看看鱼在水里面有没有很活啊？啊，很活啊，是不是啊？很漂亮，这些鱼啊，哦，丰姿多彩，对不对？鱼在水里面，它是刚强的，因为这是它的供应。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当我们愿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大能大力，我们就是刚强的，跟这个鱼一样，是不是？如果这个鱼没有了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让神的话语，没有让圣灵来教导来引领，那我们今天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跟他有那一个连接的关系，从他那里的那个无穷的得到那无穷生命的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水啊。在前面以弗所第五章，所以借着道要洗净教会他的心腹啊，圣灵跟神的话要来洁净我们，来刚强我们。我们是在水里面的刚强的神的鱼，跟你旁边说，我们是在圣灵跟神的话语里面的刚强的人。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有两个动作要做了啊，要进到神的大能大力啊，做刚强有两个动作。他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一副军装已经承载了，我们只要把它拿起来穿在身上，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十三节里面又说，他说要拿起，不只是穿上，而且要拿起。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啊。我们的日子是会艰难的，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或者是个人的难处，不管是你的疾病，你财务上的问题，还有很多神灵上的征战，甚至加州的这一个属灵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黑暗的权势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怎么样抵挡仇敌？就是拿起穿上神全副的军装。穿上跟拿起有什么不一样啊？穿上跟拿起有什么不一样啊？穿上，对，穿上，穿上就是保护嘛，哦，英文叫 defensive， 保护，保护我们。哎，有子弹过来了，有毒箭过来了，我们有军装，哎，抵挡，对不对？保护了，哦，拿起啊，拿起的一个武器啊，就好像我们手上有一把剑刀，我们可以出击，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来出击，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来出击，祷告要冲破空中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要穿戴和拿起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全副军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作为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一讲，没有时间，但是这作为一个 introduction， 我盼望我们每天在这里，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工作场所，为你自己，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另一半，为教会来宣告，来祷告，我们就穿上这些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征战的军装。所以腰上面有什么腰带啊？真理的腰带，有公义的复兴军啊，平安福音的鞋子啊，那个有信德的盾牌，头上有那个救恩的头盔，然后拿起圣灵的宝剑，真的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好，第一个他说保罗讲到用真理当作带子作药。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的时候他是没有自由了，除了没有自由他有什么， 旁边还绑了一个人啊，绑了一个罗马的兵丁呢。所以保罗对罗马兵士的这个穿戴啊，哦，罗马当时罗马帝国他的军事是最发达嘛，啊，他知道怎么样来战争啊，所以保罗就知道一个士兵应该有的武器是什么，所以保罗这里讲都是当时罗马啊士兵所穿戴的。罗马士兵跟保罗绑在一起，实际上他很害怕的，你知道吗？不是保罗害怕他，因为当一个士兵跟他绑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传讲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就被得救啊！好，很多人呜，每个人去了都被他得走，哈哈啊！所以他们是害怕保罗，也就是害怕开始敬畏我们的神啊！所以这里讲到第一个，讲到用真理啊，当作束带子束腰，我不知道啊，你的腰的情况怎么样？妈妈，你今天腰的情况怎么样？好一点嘛，因为天气好一点，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每年差不多啊，大家在过新年的时候，哦 ，New Year 嘛，大家都高兴啊，对不对？看电视啊，看我们是在电视里看这里那个 Pasadena 那个什么 Luce Parade， 对不对？哦，啊，很棒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过新年前下雪下就是很大，我就出去铲雪啊。藏到最后就是我这个腰就被踩得断掉了嘛，对不对？就起不来，车子也进不去啊，哎，针灸对不对？推拿啊，哦，很多啊啊。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东西可以帮助我啊，我就弄一个宽的皮带绑起来，踩的时候，哎，我觉得我就很有力了，我就不容易受伤了。有没有这样经验的？有啊，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让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当我们要起来行走，当我们要起来服侍神，当我们要起来来关怀弟兄姊妹，当我们起来要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腰是挺着的，是不会被受伤的？我们有没有一根宽的带子把它绑起来？那个宽的带子，他说用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哎，维干，你有没有问过什么是真理？有多少人问过什么是真理？我都没有啊。什么是真理？哦，那我问你了，圣经里面有没有人问过什么是真理？啊，你看我们的张老师，圣经的根基，对不对？比拉多啊，问过什么是真理？在什么情况下他问过是什么是真理呢？哇，我们的耶稣基督啊，结果送到被大祭司那样送到那个比拉多啊啊啊罗马人这个那个管的那个政府啊啊比拉多那里的时候，他们要想借比拉多他们手杀耶稣嘛啊，比拉多就问耶稣了，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说，这个是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听来的？别人告诉你的，对不对？好，比拉多说啊，你是犹太人吗？对不对？你犹太国啊，这些你这些国民啊，跟大祭司啊，把你送到我这里来了，你到底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要我来审判，对不对？啊，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不属于这个国的，如果我的国在这个世上的话，就是神的国在这个世上的话，他们能拿着我的，我国的神不到了起来来征战了嘛，对不对？好，然后比拉多就说，那你是王吗？那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就是啊，我就是为这个而生，为这个而来，我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在真理里面的就怎么样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不只是说听见耶稣的教导啊，你的话就到你的心里面了，就像这些门徒一样，然后就活出神的话啊，然后比拉多怎么说？他说 What is truth？什么是真理呀？对不对？ 经文里面也没回答，但是比拉多有一个动作，他跟那些犹太人说，这个人没有罪的，这个人没有错误的，就说耶稣是没有错误的，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他就是真理，耶稣是没有错的，耶稣是道出了肉身啊，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绝对的正确。当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来绑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将神的话语塑造在我们的身体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行在神的正道上面，你的生活就容易了。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歪理，很多的叫做相对的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加州的 AB 2943啊2943一样，他要禁止教会，不管是牧者任何人啊 counselor 啊辅导那些在性别上面有疑问的啊，甚至是同性恋的，不允许给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导，神的真理来教导啊，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书刊可以出版在加州销售，这个下去，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会被禁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真正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属于真理的，属于耶稣的，我们就是听见耶稣的话，活出耶稣的话，持守耶稣的话。所以我鼓励你，我刚才已经讲过，你回去一定要去签你的名，跟你地区的参议员说，我反对 AB 2943。我们的神要做事，当我们愿意将真理当作袋子束腰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来行走，为神来站立的时候，神要做的事，神要来阻挡。第二，保罗讲到，他说要用公义当作复兴经，这兄啊，中文翻得好啊，中文翻得好，那个原来的意思是 breastplate， 就保护你的胸膛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手上有很多的产业，有很多的东西，神在让你在地上来管理。明天，假设啊，不要紧张，明天加州南加州就要发生大的地震，神 Angel 那一个裂口就要晃动，你今天回家要处理什么事情？有没有人知道？你今天回家要处理什么事情？对你最珍惜的是什么东西？你的银行 account 吗？写一个遗书，这也很重要，还是你回去说，神，你给我管理在这个世上，我活在这个地上，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心。这个就是罗马士兵有一个复兴镜，那个遮复兴镜来遮胸的，保护了你的心，保护了你的生命。当我们今天愿意保护我们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你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反映出你的心。弟兄姊妹，你要思考，只有用公义作为这个复兴器。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将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本来没有罪的成为有罪的，来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在信里面因信称义。这是神的公义，神将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今天可以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宝血来保护我们了， 来遮盖我们，让神的宝血遮盖在你的心上面，遮盖在我的心上面。弟兄姊妹，另外一个角度，要用公义当作复兴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罗马士兵要结合要征战要去打仗之前，他是不是进到了那个战场以后才穿上这一个军装复兴器穿上去？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已经在那里了，一个人被击死了，一刀进你的心脏。今天我们有没有心在公义里面？什么叫我们心在公义里面？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对齐了？当你跟耶稣基督对齐，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神的宝血在你的前面，天父看到的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羔羊的宝血，你就是一个圣洁的。弟兄姊妹，穿上这一个复兴器回去省察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进入这一个征战。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打败。当我们的总统川普总统出来竞选的时候，出来竞选他有个口号，你还记得吗？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啊，什么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更再一次伟大，军事上的伟大，经济上的腾飞，好，环境居住的环境更好，政府的收税的税更低。啊，我很高兴税啊，这样税吧，是这个吗？你觉得是不是这个？过去一个星期，法国总统，是不是？法国总统 Macron 嘛，是不是来造访美国了？造访美国啊，哦，国宴啊，非常漂亮啊，哦，华丽，哦，啊，我不知道，没他电话号码，也没他的 WeChat， 对不对？没办法跟他联络。啊，我可以跟他联络的话，我要问他一下。哎，总统先生，你来见我们的总统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一句话带来啊？这是在19世纪一位法国的名人啊，一位法国的外交官，他是政治科学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 Alex， 啊，哦，First name Alex， 他怎么说？他对美国研究了很久了，他说美国这么伟大，他说 America is great， America is greatBecause she is good， 因为美国是好的。If she ceases being good， 如果她停止那个好 ，she will cease to be great， 她就会停止那个伟大。弟兄姊妹，这在讲什么？那个好是在指什么？那一个好就是当这个国家被神建立的时候，就是建立在神的公义、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上面的一个国家。这里的百姓，这里的政府在那里敬畏神，因为他们看顾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对的关系，以至于 America美国是个。今天当美国要再一次伟大的时候，美国要成为良善的，美国要成为诚实的，美国要成为圣洁的，美国要行出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美国的政府当中啊，在百姓当中，所以有一个回转。我们在这里祷告，呼求美国回转，加州回转，但是那一个回转，那一个歌必须从你跟我开始啊，从教会开始。如果没有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地发光作盐，成为活出那一个歌的时候，华人的社区能复兴吗？还是说我们没办法 catch 撑上这一个复兴的浪潮？ Left back 我们的心必须是对的。第三，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了。哦，过去我在读这一句，我一直在困扰我啊。哦，这个福音，哎，我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讲准备是什么？哦，预备走路的鞋啊。哦，这个鞋我怎么准备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家里是赤脚进家，还是穿着鞋的。很多华人都是赤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赤脚今天出门，你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被炸，流血啊，对不对？流血，然后呢？你来这里没穿鞋，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是，你的脚趾甲没剪哦，哈哈，开玩笑，不是啊，我们会让人看见我们那个不愿意让人家所看到的，对不对？而且翔哥，你的脚怎么湿没了呀？你有没有预备好那双鞋子穿上去啊？有没有做预备的工作？当我们要征战的时候，当我们要出去，当我们要在这个战场，我们能够站立，我们能够行走的时候，你那一双鞋是不是已经穿好？那一个预备就是平安的福音。上个星期天下午，感谢主啊，赞美主，我们 Michael 弟兄带我们的 youth 还有家长啊，还有我们这里成员有啊，那个去到 LA downtown 去服侍 homeless 啊，我也跟着去。在 LL downtown 第五街到第七街，然后那个 St. John 那一条周围啊，你知道有多少 homeless 吗？多少？10,000多啊，10,000多 homeless。 Orange County 就不是 Orange County， LA County 就这些 homeless 就集中到这是你们的区域，不要出来哦。然后、会巡逻啊，也不要吸毒啊，如果有贩卖毒品的呢。但是那一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黑暗圈子，不鼓励你随便就去啊，除非我们去服侍 去观摩，或者啊那个很大的啊那一个那一个地方。当我们进到那里的时候，你要预备啊，我们要祷告了，对不对？在车上我们就祷告，神的宝血来遮盖，但是我们带着一个平安的福音啊，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要找 Michael 嘛，对不对？他在那里等我们啊。那里有两个那个 mission 那个 organization 啊，在那里那一天在服侍啊，馒头施工啊什么啊，那要去分发那个食物，然后有给他们介绍耶稣啊，给他们一起来敬拜。那找 Michael 人也不少，对不对啊？结果一看就第一眼看到 Michael 了啊，他是唯一的白人在那里耶。那你的 homeless 要么是黑人，没有任何的种族的那个歧视在这里啊，就是要么是黑人，要么就是西的，看上去墨西哥人啊那些。然后那一天去服侍的，一个是可能是西的，另外一个是中国人的啊，馒头施工，那个去到那里啊 ，Michael 就很特殊啊，他唯一的白人在那里啊，然后他穿了一件衣服是什么？穿了一件绿色的啊。那个美国人喜欢这个足球嘛，就是橄榄球啦，我们叫橄榄球的那个很有名的56号还是多少号啊，在那里，然后这里挂了一个大的十字架，闪闪发光十字架，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穿这样啊？他就说，这个有道理啦，我这样穿有道理。他说，第一，我穿这个很多这些人，因为美国人都喜欢那个球赛嘛，可能看你这个就会来跟讲话嘛，就问题目可以讲。他说我挂这个十字架表示我是基督徒，我代表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预备，当他带我们去那里看一下这个环境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就奔来了，是不是？他奔来，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有没有吭声嘛，对不对？他说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他说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啦，好看你回答不出回答不出啦。他说在旧约里面那个 Joseph 有一个叫加百利的人去造访他，是什么时候？哦，当然你圣经熟悉，张老师，没有这么一回事吧？他就是故意要来掐人家你啊，啊，挑衅你啊！但是我们是带着平安的福音在那里啊，预备好了那一双鞋子，走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那个刺扎到。祝福他，弟兄姊妹，你今天也是一样，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拿起那一个盾牌啊，要抵挡仇敌的那个毒箭啊，仇敌他那个毒箭要射出那个怀疑，那个不信，来摇动你对神的信心啊。这里讲到你让他信的那个 face 啊，这一个 face 不只是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个 face 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得胜的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保护者。就像诗篇九十一篇所讲到的，当我们住在那至高者的时候，隐蔽处的时候，神就要来看顾我们。当我们愿意爱神的时候，神的保护就在我们的周围。虽然有千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左边，但是神要看顾我们，白鹤飞的箭不会射着我们，晚上的瘟疫也不会碰到我们。这个是神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 face， 甚至在难处当中有没有这样？这是神要我们拿起的那个盾牌，那个盾牌很高的，四个 four feet， 四个 英尺，对吧？英尺啊，这样的高，拿起来来保护你，而且这一个保护不只是你个人的保护，这一个保护是一个罗马兵丁，那一个是每一个士兵必须经过的一个训练。他们是怎么训练的？不只是你知道啊，这样，哎，这个举来举去，对不对？抵挡，而是一个集体的动作。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虽然罗马军事很发达，那个时候还没有装甲车、坦克车嘛，但是他们有27个人组合成一支一个 group， 将他们这个盾牌呀、放在前面，举在上面，而是紧密的配合，没有任何的缝隙，在那里行动，要去出击，要去抵挡，要去攻击仇敌的时候，他们是一起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教会的墙，这个就是教会的保护，这个盾牌，你有没有举起？有没有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相信我们的神是看顾保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看顾保护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神。这需要我们一起来训练，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不会气馁。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来追求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穿甲主日学，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侍奉。这需要训练，这训练需要你花出时间来，需要你摆出时间，调整你生活的次序，献上你自己的。而且这一个保护不只是在我们众弟兄姊妹，这一个保护当我们一起这样同心合一来被训练，一起同心合一来征战的时候，这个保护也在你的儿女当中，这个保护在你所看到的，不管是小组教会里面可能很软弱的弟兄姊妹，或者有疾病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年轻歌手啊，我不知道你听见吗？叫 Justin Bieber， 有没有听见过？Justin Bieber， 哦，都没有，就我一个人，哦，说明大家已经是哇，真的是，哎，怎么说呢？啊，但是哎 ，Justin Bieber 有点不一样啊，他就是在教会这样一个保护墙里面，神所兴起的现在一个年轻人，在歌唱的舞台上面来传讲耶稣爱你。Jesus loves you. Justin Bieber， 他是很有名的 歌手啊，现在你去 Google 搜寻一下，哦，他很多歌非常有名啊，很多粉丝啊，全世界啊，但是中国禁止他进入中国。那你听我讲一下原因，可能就知道。那个 Justin 的妈妈，她原来不是一位信徒，她在她生命已经活到决，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自杀，已经有自杀的动作，被送到医院了，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啊，就是 Toronto Blessing 那个 Revival，Toronto 那个 Airport 那里的那个 John Arnold 那个教会，有一群基督徒去造访他，跟他传说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决志，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小的生命嘛，他也活过来，但是过了六个月以后，他是在还没有结婚了，就是说婚外怀孕了。那这个怀孕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 Justin Bieber 1994年生的，今年才24岁啊。他，然后我是一个基督徒，居然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居然怎么会这样？但是神的教会，神没有放弃他，还是这一群基督徒去安慰他，把他送到他们教会的怀孕中心，就是接待这一些，让这些孩子可以生出来。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生命，鼓励他，关怀他，照顾他，供应他，那个孩子生出来。生出来以后，杰斯顿的妈妈跟神有一个祷告，跟一个祷告说：“我将这个孩子归给你，我将这个孩子奉献给你。”这是妈妈的心愿。但是这个孩子在2014年之前，甚至今天也不完善啊，不完美，他还没有。虽然妈妈要带他去主日学啊，带他去教会啊，Light the Fire 那个年轻施工啊，在那里非常的复兴啊，他也在那里啊，真的被神得着啊，但是神就预备一个年轻人啊，这个 Justin 啊，给他有天赋啊，歌唱的天赋啊，他就被发现了，他自己在 YouTube 上面自己唱了一个歌，结果人家就找到他了，你来唱歌，结果他就这样成名了。但是这个孩子是归给神的，妈妈为他祷告，教会为他祷告，教会成为那一个遮盖他、保护这一个年轻人的墙，那一个灯牌被组合起来。这一个年轻人在2014年，虽然他这个之前他的生活好像是又不顺境啊，在他生命也是最最低谷的时候，神造访了他，神也借助另外一个教会。Hillsong， 你知道 Hillsong 在 New York 那个教会，那里的牧者来照顾他，帮助他，他决志信耶稣，决定将自己归给耶稣基督。所以他现在常常在台上跟人说 Jesus loves you，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经历了。这个经历是建立在教会的保护，在建立在他妈妈的那个祷告，是建立在我们的神是一个永不放弃他的神啊。当他的犹太 manager， 他的犹太 manager 是犹太人啊，他 manager 就是他演出的人，跟说：“Justin 啊，你不要这样严肃嘛。Jesus loves you。”他说：“你就好不好改一下，改成 God loves you。”多好 ，God loves you， 我们也叫 God loves you。但是 Justin 他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看见经历耶稣基督为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以致他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救主，接受他到心里面，他要为耶稣基督而活。而且他经历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里面的这样一个爱的时候，他坚持说：“我要说耶稣 Jesus loves you。”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 愿意起来一起这样同心合意，高举这一个盾牌，还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毒箭可以射进到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所有的诡计，所有仇敌所放下的那些阴谋都不能打中基督徒丰收教会。这是全副军装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Salvation， 这是一个 Salvation 的头盔啊，这是救恩的头盔。什么是救恩啊？神拯救了你啊，你今天成为什么？你今天是谁啊？你今天是王子王女啊，你今天是神的儿女啊，你的地位不一样，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但是仇敌不愿意你有对自己的神给你的这个认识啊，给你怀疑啊，神岂是这样说吗？神真的要帮助你吗？是不是你看看啊，你在生意上面失败，哎，你的神在哪里啊？是不是他们制造很多的怀疑？但是只有我们戴上这救恩的头盔，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为仇敌开了一扇门，以至于当我们有杂声听来的时候，这些杂声被拒绝，因为这一个头盔是封住我们的头，只有两个眼睛是可以看到，没有杂声，没有诽谤，没有谣言可以让你的心被摇动，让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被摇动，你的信心被摇动。弟兄姊妹，就五分钟要结束。 有一位人士哦，有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啦，跟我们加州也有很有关，不知道你听见过他的名字啊？他叫那个 Francis Chen， C-H-A-N 嘛，陈，陈就是中国人的名字嘛， Francis Chen 啊， Francis Chen 那个啊，从哎，父母是香港，有没有香港来的？我知道子文从香港来哦，还有那个哎，对了，香港来啊啊，他父母从香港来，第一代移民，他生在。生在旧金山，但是很不幸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就过世，父亲后来就娶了第二个太太嘛，好，结果第二个太太也过世，很小的父亲后来又娶了第三个太太，那娶了第三个后来一段时间他父亲 出了事故，也就 也过世了，他差不多是他第三个妈妈就是这样，养大，跟他父亲那一边那个亲戚那个有一点支持吧。他有一段时间就回到香港啊，然后后来又回来美国。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啊，有从小带到教会里面，他有带到教会里面，哎，他被神有得着啊，他有爱神的一个心智啊，哦，要服侍神的一个心智啊，在1994年。如果错了对不起，开始他跟他的太太啊，他是六七年生了啊，那个时候四十岁不知道，跟他的太太就在Simi Valley， 你知道 Simi Valley 在哪里吗？在 LA 再往北一点啊， Simi Valley 就在那里开拓教会啊，人数很少，但是他爱神，愿意摆上啊，他是那个就是全时间也在外面上班了 上班打工啊，然后哎，这样开拓教会，教会慢慢增长到2010年，像这样已经是4000个人了，是叫 Cornerstone Community Church， 在那个 Simi Valley 很大，但是他又有一个服侍神的心呐，他也教会这个教会啊，有一个意向，就哎，所有的奉献55%都是送出去的，给 mission 啊，送到那个宣教的那个合场。在2010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哎开始用 WeChat 是不是？哦，那个 Social Media 开始那个蓬勃发展了，不明的那个时候啊，只要他在台上今天讲到讲什么，过一个小时开始，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开始有人就开始要评论了嘛。 讲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哦、也有表扬的，对不对？鼓励啦、哦、也有指责啦。在这一种情况下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戴上这一个救恩的头盔，如果我们没有确认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是那王子，我们就是那王女。今天我们在神的保护里面，我们不在乎人家在世怎么样评价你了，人家怎么样来评价我了，人家怎么样来说我说你了。那 Francis 在那种情况下面，因为我想这个保护没有及时的戴上，他陷入到一个光景当中。当有人这样写的时候，他非常的焦虑，就没办法专心了。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仇敌企图将你的注意力分散拿走，你不再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来搅扰你，搅扰我们。那一年2010年，他辞职，他又搬去亚洲，他到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他在那里学到了一个功课。原来他发现一件事情啊，在中国的地下教会，最负责、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什么名字？住哪里？没人知道啊，是隐藏的，是隐藏的。这些人在神的保护，在隐藏里面，他学到了一个功课。今天的服事不在你有多 popular， 不在你的讲台有多大，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跟神有这样的对齐，而在于我有没有知道我的身份地位不属于在这个地上，也不属于这一个在教会的一个态度，而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认识，我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救恩的头盔。 Francis 从中国回来以后，他现在在旧金山开始新的 ministry。 他说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吸引他，爱神爱人，活出神给我们的大诫命，活出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弟兄姊妹，就这样的简单，就这样的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拿起这一个圣灵的宝剑。你知道吗？当罗马兵士那在他的腰上竖起那一个带子的时候，他那一个拿起的宝剑是挂在这个带子上的，这个带子就是神的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一个宝剑，圣灵的宝剑，有神的话语，他说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他怎么说？神的话怎么啊？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啊，有功效的，很利的，比那一个两刃的刀剑都利啊，可以刺破你的骨头和骨髓，都可以分开。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在想什么了。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这里鼓励大家读经，好的读经，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来读，有问题的可以来问，给你思考题的好来思考，在小进入小组里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武器。最后保罗讲到，我们要祷告祈求啊，他说什么祷？靠着圣灵啊，在圣灵里面祷告啊，圣灵参透万事啊，知道神的心，哎呀，知道神的计划，在圣灵里面祷告。而且我们是，他说要随时祷告啊，不只是祷告会的祷告，小组的祷告，你在家里的祷告，在工作场所的祷告，在开车的祷告，你的呼吸成为更深的祷告，成为更深的交通啊。我是常常学习工作中间，我30秒祷告了，而且30秒祷告，哈哈，可是恢复啊，啊，神的力量啊，啊，进到我的工作里面啊，啊，因为只有真理，你知道吗？知 知识怎么样？人家说知识就是能力，对吧？啊 ，knowledge is power。但是还有一句，很多人忘记了 ，truth， 神的话语 is the key to success。所以神的话语才能够让你成功啊！它应用到不管是你在家庭里面，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的办公室啊，在我跟我儿女的这样一个亲子的关系上面的。所以随时祷告，而且多方的祷告，就无心的祷告啊，方言的祷告啊，我们常常哎祷告会也一点时间超过方言的祷告，然后静思的祷告，静思的祷告，因为很有规律的静思，在静思当中来祷告，怎样改变你。上个星期三晚上对不起啊，再用五分钟。三星上，我们在喜乐小组分享，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怎样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啊？啊，我就交通一点，我过去啊，参加祷告会，我虽然是组长，哎，责任心的我要去参加，但我心里这样，赶快结束，我要回家赶我的功课啊，我有其他的事啊，那个世界上的事啊，啊，这不多讲啊，在那里挣扎，但是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秘方啊，让我可以除去里面的这些软弱、这些杂质啊，静思。神把我放到一个很规律的静思当中以后，在那里祷告，我就发现了我更多的渴慕耶稣基督啊，我更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啊。弟兄姊妹要多方的祷告，这是一个秘诀。我上次星期三晚上没讲啊，好。还要警醒不绝 watchful， 我们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好，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宗教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神的信仰绝对不能离开美国，美国的政治发生这些事情，像 AB 2943为这个神的组织来祷告，而且不倦不放弃的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军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穿上？好不好？我要请敬拜团、来到上面，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来回应。我有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挂在墙上吗？在留学出国留学的早期的来美国的时代，有一位年轻人，可能就像你就像我，来到了美国，来这里打拼，也拿到了学位，也得到一个工作，还不错，也有了身份。这位年轻人，他也知道，在远处，在国内的妈妈，过去为了栽培他，花上了很多的精力、金钱。但他一有工作，他就每个月拿到薪水的时候，他就一定他自己薪水一部分就写了一张支票 check 寄去啊，那个时候现在有支付宝之类的啊，手机就可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啊，要写支票寄去他妈妈那里，每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有一天他终于拿到了身份，他要回去看望到的妈妈，他一定想，妈妈这个时候一定生活的应该比较好，因为我每个月都定时给她寄支票去啊。他回到了家，看到他的妈妈，怎么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穿着破旧，而且老了很多，摇摇晃走不起来。跟他妈妈说：“妈妈，你怎么 这样，妈妈，我定时给你寄的支票，你有没有去把钱拿出来啊？给自己买一些衣服啊，买一些营养品啊，来让你身体好一点。妈妈说什么？支票。结果，那个儿子进到妈妈的房间，你看，原来妈妈也不知道那是可以换钱的支票，因为儿子小时候就喜欢收集那些彩色的画、小卡片贴在墙上，所以他就将儿子的支票贴在他妈妈房间的墙上了，没有去兑现。弟兄姊妹，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神已经给了我们那属灵征战必定得胜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还是把它挂在墙上，没有拿下来，穿起，拿起。还是我今天，你今天已经穿戴，已经拿起幕后的日子正在跟他，就像我们有祷告能够改变一切，印在教堂的墙上面，贴在我们饭厅的墙上面，这只是一个挂在那里吧，还是让它成为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一个实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穿戴的日子，这是我们拿起的日子，这是我们一起来穿戴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拿起了一个盾牌，一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教会的时间。这是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起来祷告呼求的时间，不再软弱。这是神将你跟我放在美国，放在加州的目的。这是神将基督徒丰盛教会设立在波莫纳的目的，祷告能够改变一切。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实际？你有没有这样起来愿意信出来？好不好？那我们最后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那祷告的灵，那圣灵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神，我们愿意，基督的丰收教会弟兄姊妹愿意，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我们是丰收家人，因为我们愿意一起拿起来一个盾牌，没有裂缝，我们是一支军队，好吧？你可以的话起立，一起来敬拜，你跟神可以祷告，可以呼求，那圣灵的能力来充满你。那我举手， 心在这里。 三点昏睡，空中黑暗掌权， 我看见， 我见天海洋，生火焰似的 充满我们，圣灵充满。 来充满我们，圣灵充满基督的丰盛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人，神啊，来提升我们，提升我们的灵命，提升我们对你的渴慕，提升我们对你的追求。主啊，让我们来追求你的道，让我们来追求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追求你的美善，让我们来追求你的诚实。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穿戴，我们愿意拿起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让我们起来行走，让我们起来征战，让我们随时的祷告，多方的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让我们不疲倦，让我们不放弃。主，这是你给丰盛教会的呼召，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我们不再成为软弱的，主，我们要在你的大能大力，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大能大力里面，主，我们要做刚强的，因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得胜，已经复活，已经战胜了仇敌。主，我们在真理里面也已经得胜。谢谢主耶稣，求主你的宝血好好的遮盖基督的丰盛教会，使用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成为教会的墙，使用我们的祷告要来冲破空中黑暗的权势，使用我们的祷告来震动加州，让我们的州长悔改，让加州的政府悔改，让加州的百姓悔改，让好莱坞悔改，让那加州悔改。圣经说，当你的子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悔改，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啊，你要来医治，你要来接近加州这一片土地。奉耶稣基督的名，基督的丰盛教会不再是软弱，我不再沉睡，因为你已经兴起了，在这里有祷告的勇士。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祷告的勇士，在基督的丰盛教会，这是一支军队，主，这是你的大军，这是在幕后的时代，要为主你再来预备道路。主耶稣，我们愿意来承担，我们愿意来挑起，我们更愿意来跟随你的教宗。主，你的话语每天来喂养我们的时候，圣灵啊，求你充满，让我们的生活带着天上的能力，让我们的祷告带下神的天国，在彭莫纳，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是你耶和华做元帅军队中的预言，让我们同心合一建造主你的教会，让我们热爱耶稣，为你来发光。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长阔高深的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